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呢，跟大家说一说一起案件宣判了以后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是很多案件当事人非常关心的问题。而到了年终岁尾，案件能够全面执行是涉及到民生安定的大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快速办、暖心办涉民生案件的执行新举措。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油耗子从汽车门店非法收购机动车保养的废机油，卖给黑窝点储存在农村大院，黑窝点积少成多之后再倒卖给外地化工企业，从中牟利。记者27号获悉，北京警方日前打掉了5个非法收集、运输、储存、倒卖废机油污染环境的团伙，捣毁了9个非法储存废机油污染环境的黑窝点，刑事拘留65人，现场查扣的油罐是12个，油桶400多个，废机油100多吨，非法改装运输废机油车辆是50多辆。目前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市交管局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下半年交管部门是连续侦破了多起有组织的团伙涉牌案件。截止到目前，警方已经打掉了8个组织涉牌违法团伙，查处涉案车辆93辆。市交管局涉牌案件侦查专业队副队长程烨介绍，这些车辆的驾驶人都承认驾驶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车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等违法行为。程烨表示，交管部门在对大货车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的同时，加强交通违法的证据分析，对涉及违法行为追根溯源，对运输企业车队纵容指使强迫驾驶人违法行为的，依法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据了解，截止到12月16号，警方一共查处大货车故意遮挡号牌、违法装载等违法行为达到了57000多起。近日在北京大兴区黄村镇的多个小区，多户居民家中的防盗门的锁眼被堵住了。在排除了报复寻仇、恶作剧和入室盗窃的可能性之后，民警锁定了一名27、8岁的男子，而他的身份竟然是开锁师傅，而且居然还在公安机关备过案。这名男子辞职了以后是单干，靠发小广告来招揽生意，但是收效甚微。于是他想到了先堵锁眼，然后接着贴小广告的方法来吸引居民拨打他的开锁电话。因为寻衅滋事，这名男子已经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7人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大兴区的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告人郭某某因为犯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有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同时被判令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6600块，并在区级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致歉。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1年的9月1号，被告人郭某某在大兴区魏善庄镇的通五县大街旁使用头灯弹弓钢珠进行狩猎，非法狩猎麻雀22只，后来被查获。最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郭某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判处他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6600块。郭某某呢，当庭表示不上诉，对自己因为一时贪玩铸成大错深感后悔，愿意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并向公众致歉。12月26号的下午6点多，在京济高速的 冀州方向48公里100米处，一辆悬挂有河北牌照的何载七人、实载八人的小型客车，追撞了前方的一辆同样也是挂着河北牌照的何载41人、实载22人的大客车的尾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卫健、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全力展开救援处置工作。事故造成小客车内一人当场死亡，两人送医之后抢救无效死亡，5人受伤。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好，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介绍两起涉及到这种民生类的执行的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两位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一位是黄建平黄法官，黄法官你好。 嗯，主持人好。 嗯，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另外一是高亢高法官，高法官你好。 啊，主持人好。 嗯，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涉民生类的执行哈。那么尤其到了年终岁末的时候，那么执行案件大家非常的关注，那么尤其是在一些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非常相关的、息息相关的这样的执行案件当中，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两起不同的案件请到二位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来跟 好高法官您来说一说。 啊，行，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是医患纠纷引争议，高效执行保民生。具体案情是这样子的，就是老张呀老底他们两个人因病分别在西城区的两家医院就诊，都住院了。 哦，分别啊， 对， 在两家医院。 对，这是两起案件。 哦， 他们都住院了，而且都接受了手术。老张呢经过微创手术，但是症状没有减轻，疼痛面积增加了，只能接受二次手术。 哦， 二次手术后啊，然后并发症，体重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30多斤。 嚯， 老底呢，他在手术中被植入了塑料支架。但是医院呀没有能够证明他在术后告知了老底应当取出这个支架。导致呀老底并不知道这个情况，长时间内一直不舒服。就是后来啊，老底老张都在我们院起诉了，起诉这两家医院是两起案件。我们法院经审理啊判决两家医院在案件中都有一定的过失，因此应当赔偿一定的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损害金等费用。 大概哈能有多少钱？差不多， 一个患者大概10几20多万吧。 那么这起案件在执行的阶段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判决了以后呀，两名患者呀分别就在我们院申请执行了。我们执行局收案以后呀，认为这两起案件呀被执行人都是西城区的医疗机构。在当前疫情形势仍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呀，法院在执行涉医疗机构的案件都比较慎重。要严格按照有关政策精神呀，要践行善意执行的理念，不能因为强制执行就对医院的正常诊疗工作造成影响。 对。 但是呀，这两起都涉及到患者的切身利益， 对， 事关群众的基本生活，所以要尽快为他们实现权益。所以呀，为了妥善解决这两起案件，我们执行局指派了精干力量，由一名法官呀集约办理两起案件。收到案件以后啊，我们法官立刻与两家医院都进行了释法明理，联系到了以后啊，两家医院很快就履行了这个案款的审批手续，将案款都汇入了法院账户。 那么两家医院有没有说他们为什么直到法院打电话了哈才会履行这个判决生效判决，并没有在判决作出之后或者说判决生效以后主动的把案款给履行呢？ 可能是患者因为在官司过程中呀跟医院可能也有一些不愉快，医院可能也是希望由法院的这个渠道 比较妥善的把这个事儿解决，医院也就比较踏实。 哦，那当时患者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状况啊、情绪啊，都怎么样呢？ 情绪肯定还是相对而言是有一点点激动，或者说是有一点点不满的。 嗯， 但是我们法院在此期间呀，我们就要跟患者做好心理工作， 嗯， 让他们不要着急。同时啊，我们也要跟医院及时联系，要跟他们讲清楚这个道理，让医院尽快给我们打款。 嗯， 这两起案件呀，然后我们都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我们就联系到了医院，医院很快就给我们打款了。从我们法院收到了这个案子，到患者得到了相应的回款赔偿，也就是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时间。 哦，这么快？ 很快。 哦哦，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觉得？ 就是呀，我们法院呀，在执行涉民生的案件呀，如果是案由或者案情比较相似，当事人呀也性质比较雷同，我们会便于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便于这个案件迅速得到推进，我们指派一名或者几名法官精干力量集中办理，这样就非常非常便捷，非常快速，能够很快让案件的当事人得到回款。 哦， 同时啊，由于西城区啊有很多很多医疗机构， 对， 像这种医疗纠纷可以说是比较常见。 嗯， 因此呀，我们也跟各个医疗机构啊，然后建立一定的这个沟通往来关系，我们会定期给他们进行释法明理，我们有一个联络人台账，就是西城区的各个医疗机构啊，到我们这儿有案子，我们很快就能联系到他们，他们也很快就能走审批流程，尽量让患者尽快的能够得到回款。 像这起案件您看啊，是两位不同的患者分别在两家不同的医疗机构。 对对。 其实呢，完全可以指派给两个不同的执行法官。 对， 是吧？ 是。 因为他们这两个患者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也不认识， 对， 是吧？ 对对对。 这两个医院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关联关系。 对。 啊，那由一个法官来集中着办理其实两个毫不相干的案件，只是案由近似哈。 对。 啊，它的好处在于哪里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快的，然后把这个两个医院都联系到，把他们的负责人都通知到我们法院，我们在一起案件中，这就一次一次谈话，就给他们全部都把这个道理给讲明白了。 哦， 他们会分别回去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 嗯嗯， 但实际上就是法官在办理两起案件中，只需要花一份的时间。 哦，明白了啊啊，哎，那么像现在这样一个在这个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之下哈，遇到这样的情况，通常我们和被执行人、申请人联系，是通过这种远程的方式啊，还是要把他们像之前那样请到法院来面谈？ 现在就是有多种形式，像是有一些医院的负责人呀，他们也喜欢，然后过来，然后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基本的案情， 面对面的聊更通畅顺畅一些。 对，像是为了便于患者他们能尽快的得到回款，像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短信的形式，或者是邮件的形式，让患者远程给我们提供他们的收款账户，都是可以的。也他们因为因病嘛，有病他们所以说也不愿让他们再跑一次两次。 没错。好，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的情况哈。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来请到这个黄建平法官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形。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请到黄建平法官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同样也是涉民生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来支付薪资待遇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那下面我们请黄法官跟大家说一说，那么这个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 大家好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案情。这个老薛呢，他们七个人是一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这个公司呢因为经营不善啊，这个开始拖欠这个薪资。老薛这几个人呢就在这个西城区的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经过仲裁调解呢，这个老薛等人呢跟这个科技公司就达成了调解协议。约定呢这个科技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要把这个工资付清。 大概多少钱？这七个人，七个劳动者。 加起来也得有 20万了，小 哦，还不少呢， 嗯、 是吧？ 对，对 嗯那这是仲裁最后做出裁决了。那后来这起案件是经过法院诉讼，然后最后到的执行，还是说仲裁直接就到执行这一块？ 从仲裁直接就到的执行。 嗯 因为这个劳动仲裁做出之后呢，双方都有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嗯 啊，如果在一定期限你没有提起诉讼，就这个仲裁就生效了，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哦，那么这起案件其实就没有经过诉讼这样一个阶段， 对、 嗯，是吧？ 对 啊，那么仲裁生效了之后，这个到了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就是劳动者申请强制执行哈、 嗯。 那么我们法官收到这个案子之后，了解到一些怎样的情况？ 这个案件立案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公司的法人。啊，这个老李，他在这个调解的时候，当时都是他代表公司出面与这个咱们这个劳动者签订的这个协议，发现这个协议生效之后呢，这个公司法人由老李变更了，变更成老王了， 哦，换了一个人， 对，这是在调解时生效之后， 哦、 而这个老王呢，新的法人呢，他作为这个其他公司的法人，已经被这个限制高消费了。 嗯， 就他已经有涉及其他执行案件， 哦， 被上黑名单了， 哦， 所以这个很明显有一个恶意这个、这个变更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这么一个行为，这样呢，我们经过这个解释组成合议厅对这事进行了合议，认为呢，这个之前这个法人他呢，之前签字都是他签的，包括这个手续都是他办的， 就是那个老李之前 那个法人，对，老李 是吧？ 对，他对这个债务的履行负有直接的责任。 嗯， 啊，因为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呢，这个如果不履行义务，法院对于公司来讲，法院首先要对法定代表人啊采取这个限制高消费措施。 嗯， 同时呢，还有其他三类人，包括这个实际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啊，还有实际控制人，啊，咱们俗称的四类人嘛，包括法人，四类人是都可以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的。这个案件中呢，这个老李呢，明显有这个恶意，这个变更法定代表人逃避执行的这种行为。 嗯， 所以最终呢，我们也是决定对他以啊是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啊这种认定来给他上了限制高消费措施。 嗯， 这个措施上了之后呢，他在很快就把这个义务履行了，这个事儿得到了解决。 哦，那刚开始的时候是老李压根儿就没来，还是他以法定代表人已经变了为理由，说这事儿我就不管了 啊？ 他是什么理由？ 他倒没直接出面，因为我们是立案之后先发执行通知。发执行通知呢，他们这个公司开始说呢，说这个案子我们公司因为经营不善，暂时这个钱确实拿不出来。法院就通知你们，这个既然达成了调解协议，如果不能履行义务，那法院就要给你们上黑名单了，包括公司会给你们上失信被执行人。法人会上限制高消费措施。然后呢，是咱们的申请执行人，咱们给这个法人上完这个限高之后呢，这申请执行人就提到说，现在这个老王啊，他虽然现在是法人，但他是新变的，他以前他这个老王已经被其他法院早就上过了，他们原来那老李才是真正的实际负责人， 哦， 就是实际控制人， 是申请人， 申请人提出来， 哦， 对，提出来这个问题的 啊，哦。后来我们查了一下， 对，查了一下，确实如此。就是提到这个咱们法院上的这个黑名单呢，相当于刚才提到有这个限制高消费的黑名单，有失信被执行人的黑名单， 这两个黑名单还不一样， 对，这不一样 哦。 啊，其实还有一个名单叫被执行人信息。就是咱们只要案件立案之后，你成为被执行人了，在最高法院的官网上，啊，咱们有一个执行信息查询，你就能查到你成为了这个，你的信息就在上面就有了，只要被执行信息，虽然法院还没有给你采取什么啊限制措施，但这个信息一旦有，就已经开始对你征信产生影响了， 哦， 比如这个，你要是去银行贷款， 嗯， 啊，做信用卡什么的。人家银行就会先看你是不是被执行人， 对对， 你如果有这个信息，人就不会给你再办了，啊，这是最最 啊，这是最低层次的，这是你只要有不履行义务，有人执行你了，你就会有受到这种影响。然后第二个层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限制割药费， 嗯， 就是法院立案之后给你发出执行通知之后，你要是不履行义务，就可以对你采取这个限制割药费措施。 嗯， 一旦被限高，就是你就坐不了飞机、火车、高铁 啊，对， 包括你什么买车、买房，包括甚至子女就读什么私立学校，这些都会被限制。 嗯， 啊，这个是一个，这已经是这是第二个层次的。 嗯，还有再严重的， 最严重的就是失信被执行人，就是咱们俗称的老赖 啊 啊，这个呢是符合什么条件呢？就是你具备履行能力，但你拒不履行。 嗯。 啊，这个就会给你上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就是老赖名单。 嗯， 同时呢，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其他行为，比如拒不这个配合执行的行为，啊，恶意转移的行为，拒不申报财产，啊，这种行为呢，也是，要上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 嗯， 但其实呢，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跟限制高消费名单，他们两个效果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哦，那如果他上了这个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那他也会被限制高消费吗？ 嗯，就是他们俩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只不过从这个法律规定上来说，失信是、嗯、是你具备这个拒不履行的这行为是属于更严重的违法行为。 嗯。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回到这起案件，就是这个、老薛哈，这七个劳动者啊、他们起诉啊、这个用人单位啊、这个没有就是拖欠工资啊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后来大概这个过了多长时间？这个就是老李哈，他就主动把这个案款都交到法院了。 大概过了将近一个月吧，半个多月。 嗯 啊，因为给他上了名单之后，咱们他这个身份证啊，会影响到咱们方方面面。 嗯、 尤其是咱们现在出行坐高铁啊、 嗯， 这个影响非常大。他这边呢也是知道这严重性，马上就把这个钱呢就给凑上来了。 哦，那他也没有直接来到法院是吗？就是把案款打过来就是 嗯。他是直接跟法院联系的，然后法院给了他这个法院的账号。 嗯， 他就直接把钱就打过来了。 嗯，那么当这个被执行人把案款全部交了以后， 嗯， 那么他是不是就自动的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说从这个限制高消费名单上就剔除出去了呢？ 根据法律规定呢，这个他履行义务之后，限制高消费名单是要法院主动给他撤销的。 嗯， 但是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一定马上就给你撤销，因为你这属于刚才说了，失信是属于一个最严重的这种拒不履行的行为。 哦， 比如，这个，比如你是因为拒不配合法院执行，比如让你申报财产，你不主动申报财产，甚至虚假申报， 嗯， 啊，这种呢就可以给你上，比如2年的这个失信被执行人，这种即使你把义务履行了， 哦， 也是可以，就是在2年之内，这个也不给你屏蔽，不给你撤销的。 哦，那这影响就大了。 对，就不是说你履行义务。当然法院也会根据你的具体情节、 哦、 啊，这个来决定是不是要提前给你撤下来。 嗯嗯，那所以说通过这个案子，您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被执行人哈，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 就是因为咱们这案子是执行的公司嘛， 嗯， 咱们这个公司呢作为这个被执行人，要是你无力还债的时候，你要是想通过这个变更法人的方式来规避啊，这种给你上高消费这种行为呢，肯定是不可行的。 嗯， 啊，如果法院啊认定你这个原来这个法定代表人啊，这个股东或者其他相关人员对这个债务这个履行负有直接责任，你也会被这个限制高消费。 嗯， 啊， 嗯，对，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请到二位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两起不同的案件哈。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二位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不管是对于这个案件的申请人啊，还有呢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我们都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来主动的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那其实作为被执行人来讲，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哈，我们要主动履行裁判文书啊，不管是调解书还是判决书啊，还是仲裁书的这样的确定所义务就行了。那作为申请人来讲，那我要申请执行的时候，我需要提交一些什么，应该怎么去配合，二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 作为申请执行人啊，首先就是 来到法院申请执行立案， 嗯， 建议首先要提供被执行人准确的联系方式。 哦， 就是因为我们民事执行的话，如果说没有准确的联系方式的话，我们也找不到被执行人，难以查找财产线索。 嗯 嗯，尤其第二就是，如果说掌握的一定的财产线索，一定要及时告知法院，法院在接到财产线索之后，会尽快然后进行核实。 嗯， 努力让申请执行人得到回款。 嗯，对，这是几个方面啊，希望提醒大家来多多的注意。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涉民生执行的典型的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那除了今天这两起案件之外呢，其实还有两个不同的案件哈，我们也会在不久之后的《警法在线》当中继续请到两位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好，谢谢二位，谢谢。 哎，好。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未成年的一些典型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呢，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